第二十集，所有人感叹了一番，各自做事。赵斌带着自己做好的笔记回去，在电脑前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些疯狂。 我在干什么？ 他忍不住想，电脑里他的文章还没来得及改，还有今年的课题，自己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周主任上周说要统稿编一本急诊常见内科急症诊疗，他还一个字都没写。现在他却为了一个带教过的学生考研的事情，到处去找人调查，问别人考研的经验，问别人考研的注意事项，他是疯了吗？赵斌一边想着，一边手里已经把微信发了出去。 我们科的研究生说了，多做后迎晨的真题比较好，模拟的题比较偏，做了体现不了考试时候的真实情况。 放下手机，他捂住了脸，有些事儿不受自己控制了。十月份，国庆以后，天气变化剧烈。有几天的情况是，一天前还阳光煦暖，秋高气爽，一天后就是狂风大作，满城落叶，再过一天，可能又秋老虎来袭，迅速升温。这样的天气给急诊科增添了很多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，赵斌自己就中招，出现了发热、咽痛的症状。不过作为急诊科医生，他这点小病是没有休假必要的。当天晚上他喝了点布洛芬，把体温降到37.5度，昏昏沉沉去上班了。 发烧嗓子痛多少天了？ 赵斌问，声音闷在口罩下面，病人听不出他声音已经沙哑，鼻音很重。对面的病人也哑着嗓子回答， 2天多。 还有其他症状吗？鼻塞，流鼻涕，咳嗽，咳痰。 赵斌问他，对面一个劲儿摇头。赵斌拿出手电筒和压舌板， 张嘴，两边扁桃体都是肿的，有脓点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把压舌板扔进黄色垃圾口袋里，速干洗手液洗手。 我建议你抽血。 赵斌坐回电脑前说， 又抽血？ 病人不愉快地抱怨， 次次来医院，一点小问题就抽血检查，你看都看得到就是扁桃体发炎了吗？做什么检查？每次都是，没大病，检查还去了好几百块钱，结果就几颗药吃了就好了。 赵斌今天生病，心情着实不好，精力也差，没有努力维持自己的职业微笑，声音很淡漠，只尽量耐心地解释。 抽血只是查一个血常规，看你的血象，如果白细胞有明显升高，建议使用抗生素，如果没有白细胞升高，可以不用抗生素。 我听不懂那么多，拿点管用的好药就可以了，根本用不着那么麻烦。 赵斌嗓子疼得厉害，不想多做争辩，无奈地点头开药。很快，一张处方放在了病人面前，对方拿了处方，低声说着不太好听的话走了。这种事儿一天能遇上几个，赵斌今天没精力跟病人生气，在口罩下滴滴咳嗽几声，摘了口罩，拿过水来喝了一口，忍着痛吞下。手机在桌面上放着，乖巧地保持着安静。赵斌其实最近半个月没有和罗明瑶联系了，这是之前帮他报名以后，他自己跟人说的，不耽误他考试，希望他能好好准备考研，顺利留在 C 大附属医院学习内分泌专业。但是现在他生病2天，最难受的时候却无比想念罗明瑶，希望他能大惊小怪的来问他怎么样，希望他能担惊受怕的来看自己，希望他唠叨的嘘寒问暖。他划开手机看了看微信的界面，确定没有任何新消息，又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3点。他忍不住自嘲，他在期待人凌晨3点给自己发消息。他放下手机，继续看下一个病人。早上8点，赵斌下班的时候，罗明瑶和舍友黄博怀已经在自习室占了座，开始上午的复习。10月中旬，他们就开始进入脱产复习的大队伍，跟科室的科教秘书申请以后，放弃剩下的实习，回到学校复习考研。按照学校的规定，这是不允许的事。实习是医学生培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学校安排的实习轮转表是排满了时间的，每个月定好了轮转不同的科室， 少一个月，那就是少一个科室的学习时间。有的科室严格执行学校的要求，对实习生进行考勤，但这几年考研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医院科室里面也理解学生的无奈，在这方面开始有所松动让步。保研的和八年制的实习必须在岗，严格考勤。五年制要考研的，各个科室都不再有意为难，把实习轮转的册子填好就行了。科室那边一般也有一套考核的，出科考试的卷子做好，手写病历交上去，科教秘书就放人了。罗明瑶努力不让自己去想赵斌，他想赵斌让他好好复习，留在 C 大附属医院，是想和自己的关系维持更长的时间，他不能辜负了赵斌的期望。但是赵老师半个月完全没有任何消息，这样太久了吧，他会不会憋得难受。他忍不住红着脸想，赵老师脾气不好，有时候发泄一下对他的心理身体都有好处。当然他也有点想赵老师，每次晚上过夜都挺舒服的。黄伯怀被三羧酸循环背得脑袋大，正要抬头喝口水，冷不防就看见罗明瑶在走神，脸还莫名其妙发红。 小明， 他拍了拍他的书，压低声音叫他。 走神了。 罗明瑶赶紧拍拍脸，拉回自己的注意力。背了同款令人崩溃的三羧酸循环之后，脑子又被那记不得多少个的 ATP 搞得一片茫然，忍不住继续走神。赵老师会不会又想疏远他？会不会又谈分手的事儿？他摸出手机，看微信里和赵斌的对话，最后一条是赵斌给他详详细细发来的考研相关注意事项，好多条，好多有用的东西。赵老师还挺关心自己的，他有点欢喜的想。他安了心，继续往下看生物化学下一章，脂肪代谢。接连几个月都没有赵斌的消息，罗明瑶也不敢再去多想这件事儿。考试的压力越来越大，除了自己的前途于此，他也知道如果没办法留在 C 大附属医院继续读书，他和赵斌的交集将更加少，和赵斌越离越远，只会被赵斌推开抛弃。他暂且抛开目前毫无根据的杂念，认真准备复习。考试结束，赵斌仍然没有发来消息。成绩出来了，罗明瑶给赵斌发消息，告诉他自己过了学校的录取分数线。赵斌很快回了消息，让他抓紧时间来学校里见导师。罗明瑶高兴地在自家楼下跑了两圈，虽然他恨不得马上就回学校去，但考完研就是放寒假，他和其他同学一样早回家休息了。罗家父母不知道他在为赵斌终于又愿意搭理自己而高兴，还以为他在兴奋自己考上了，激动地说要去镇上请几个平时要好的邻居吃饭。罗明瑶赶紧收拢情绪，劝回自己爸妈。 不不不，爸爸妈妈，这个跟高考是不一样的，后面还要面试呢，等面试过了才发录取通知书的，不是考过了就录取了。 这样啊。 罗爸爸挠了挠脑袋，突然也觉得自己高兴得有点过了头。他和罗妈妈是县里的中学老师，在县城里算是很多人认识，颇受人尊重的。当初儿子高考上了 C 大，是县里考的最好的，但是读的这个医学专业五年了还没读出来，县里人不知道学医要这么多年，很多人家里孩子今年都毕业工作，开始往家里寄钱了。以前就嫉妒他家的人，现在话里话外说他家孩子考得好不一定工作好。他听到自己孩子考了研究生，这不就想赶紧把他们嘴堵回去吗？这县里还没听过人考上研究生，他一个中学老师也不清楚，原来研究生考上了跟高考不太一样啊。